运量大、速度快、运行平稳、节能环保。城市副中心线设置了实名制市郊铁路一卡通卡、中铁银通卡、铁路磁制客票三种票卡供市民选择。使用实名制一卡通乘车的乘客可以享受累积优惠政策。交通接驳上，目前北京西站、北京站周边地面公交及轨道交通网络比较完善，均可以满足市郊铁路乘客换乘的需求。在北京西站和北京站还设置了乘客专用通道，实现快进快出。聊过了交通方面的消息，咱们再聊聊手机那些事儿。流量免漫游之后，本地套餐用户最划算，怎么回事呢？七月起，使用 4G 上网时，再也不用费心区分本地和非本地流量了。三大电信运营商最近呢就宣布，从七月，也就是今天开始，将本地、省内移动数据流量统一调整为全国流量。经记者比较之后发现呢，本地套餐用户升级之后是最划算的。不过运营商表示，校园流量、地铁流量包等位置型流量不在本次调整之内，这也要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注意。根据三家运营商对外发布的口径，从今天开始再没有本地流量、省内流量和全国流量的叫法，只有一种全国流量。流量免漫游之后，哪类人群最受益呢？最近我们就发现，流量漫游费取消前后，套餐外流量价格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最受益的将是原来只使用本地套餐的用户，出差的时候再也不用购买临时流量包了。举个例子来说啊，北京本地套餐用户 A 原先的套餐内不含有免费的全国流量，以前呢他出差去外地，在外地使用了一个 G 的流量，需要额外支付30块钱的流量费。今天开始，他同样去外地出差，再使用一个 G 的流量，只要不超过他原本套餐内的流量上限，就不用再支付这30块钱流量费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套餐内的流量都可以免费升级为全国通用流量。中国移动官方微博就向手机用户表示，位置型流量资费，比如说校园流量、地铁流量包以及 WLAN 资费等，不在本次调整范围之内。那什么叫位置型流量呢？简单的说，就是仅仅能在某些指定区域内使用的流量。当用户呢在该指定区域或自选固定区域内使用 4G 上网的时候，通过定位技术判定用户所处位置符合之后，在该有效区域内消耗的流量就计入位置套餐流量，离开有效区域后使用的呢就是其他流量了。以北京移动为例，就有一款地铁流量包，仅限在北京地铁车厢以及站台使用，每月20块钱可以用两个 G 的流量，就属于位置型的流量。今天开始，这个流量包呢依然仅限本地使用。总的来说呢，这个变化给我们省了钱，就是好消息。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就聊到了出游的话题，那之前就有听众就问了，盛夏已至，有没有好地方推荐呢？赏荷花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荷花被誉为是花中君子。但是在京城哪里能看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荷花美景呢？那下面请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继续发回的报道。 六月中旬，本市的荷花开始开放，七月到八月初进入盛花期，全天中观赏荷花的最好时间是6点到10点，如果遇上阴天或者是细雨天，则更增添了一份雅致的意境。睡莲比较怕高温和太阳直射，因此白天开花的睡莲最好在每天的7点到12点观赏。紫竹院公园的荷花在北京非常有名，莲湖中间有一条长约800米的曲折航道，游客可乘船从荷花丛中穿过，特有的莲花渡风景适合家人一起出游。颐和园这个最大的皇家园林也是欣赏荷花的好地方，从昆明湖西岸到西堤一带就如同走进了荷花的世界。玉渊潭公园内有两处赏荷的景点，一处是位于公园西湖西南角的万平荷香景区，以红莲为主，植株高大，开花繁多，花色艳丽；另一处是位于樱花园内的樱花小湖，以红莲、大紫玉、五飞莲为主，怒放时花瓣飞舞，非常具有观赏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北海公园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这里水面开阔，8000多平方米的莲田层层叠叠，夏日乘船顺流而下，可以体验皇家赏荷的乐趣。 位于西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拥有400个品种、8000多盆的荷花，炎炎夏日穿梭其中，近距离欣赏荷花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其他鲜花。 怎么样，听众朋友，听了晋旭的报道，您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开始计划了？我觉得今天就是好日子，您如果今天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如带上老爸老妈或者带上娃，咱们就出门赏荷。2019年北京世园会第一次国际参展方会议日前呢在北京召开，记者呢从会议上了解到，目前已经有97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园区建设初步成型，票务呢将会采用网络加现场相结合的售票模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晋旭的报道。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王春成表示，北京世园会第一次国际参展方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世园会室外展园建设的启动。 现在已经有3个国家展园已经开工建设了，同时呢，也是让这些参展国家尽快确定法令程序和方案，组织参展队伍，确定施工队伍。 北京世园会已基本实现了双100的招展目标，也就是由国家和国际组织组成的官方参展者不少于100个，由省区市、企业、协会、院校等组成的非官方参展者不少于100个。 目前已经确认了将近80国家及17个国际组织，马上还有10几个已经选址、已经表态参展，但是国内还走一些审批程序。我们预计呢，本届世园会能够达到110个以上国家及国际组织参展。 参加签约的北京世园会比利时展区总代表帕特里克告诉记者， 他们在比利时呢已经进行了展园的招标设计公司和设计师，现在呢展园设计初稿已经出来了，计划是这周把设计方案递交给组织方，经过组织方认可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实施了。他说是一个很神秘的花园，然后里面有很多谜底等待观众去揭开。 除了招展工作，北京世园会其他筹办工作也在有序开展。世园局宣传策划部部长崔勇介绍， 像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主体结构都已经封顶，今年10月份基础建设就要完工，为世园会的各种展览的布展提供条件。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公共景观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今年年底要全部竣工。兴延高速预计年底竣工，延庆区也在对园区周边的一些道路加紧的建设改造，今年年底之前大部分都要竣工。 此外，2019北京世园会的票务方案也已初步完成，组织方设计了2大类共8种票型以及网络加现场相结合的售票模式。 再见就挂，我心中 星光不够灿烂，月光又太迷惘，分手电话轻轻放下。 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我是苗山。夏至过后，天气越来越闷热，居民迎来用电高峰，各类火险风灾也随之逐渐增大。为此呢，消防专家就提醒市民朋友，夏季家庭防火有四个方面需要注意，尤其是在使用家电、蚊香、花露水和驱虫剂等物品的时候，一定要谨防上火。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分别给大家支支招。第一招，电源家电常检查。随着高温的到来，空调、冰箱、电风扇等用电设备使用频率和工作时间也是大大增加，造成了电路超负荷运转，很容易就引起啊电器、电线等部位温度过高，继而引发火灾。市民朋友呢，一旦遇到电器着火，一定切勿向电器泼水，因为泼水呢会引发触电的事故。应该怎么做呢？您应该啊先关掉电源，然后用干粉灭火器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浸湿的被褥等物品覆盖住电器，以达到窒息灭火的目的。第二招，驱蚊方法要得当。进入夏季，随着气温逐渐高起来，还有人们最讨厌的蚊子和苍蝇的活跃度，为了驱蚊驱蝇，市民朋友呢往往会使用蚊香啊、驱蚊剂啊、杀虫剂、花露水等等。在使用这些物品的时候啊，您一定要提防其中存在的火灾隐患。在使用燃烧式蚊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蚊香周围不要放置易燃可燃物，并及时的清理落灰。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市面上的花露水、杀虫剂和驱蚊剂这些物品，一般呢都是含有酒精或者其他醇类的物质。在使用和存放这些物品的同时呢，要将其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因温度过高导致内容物自燃或自爆情况的发生，并且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高温物质，远离火源，防止上火喷火的现象出现。第三招，厨房烟道要及时清理。到了夏天，卧室客厅有空调风扇，自然清凉一下，厨房排烟机的烟道也变成了一个火灾高风险点。经过长时间的烹饪，烟道里呢多多少少会积累一些油渣，夏天高温天气下，密闭的烟道内部温度很容易就达到75度甚至更高。在这样高温下呢，油渣特别容易燃烧，会引发烟道起火的现象。因此呢，市民要及时的清理排烟机和烟道内的油渣，杜绝烟道起火。第四招也是非常重要的，电动车充电不宜太久。电动车火灾的危害性极大，电动车充电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电动车的电瓶零部件呢多采用的是工业有机高分子材料制作，燃烧速度快，燃烧之后呢同时会发出大量的有毒烟气，导致人员中毒。所以说市民朋友呢应该尽量的避免晚上给电动车充电，而充电的时间呢一般也不应该超过8个小时，因为充电超过限定时间会造成充电器以及电池发热，碰到夏天的高温特别的容易引起火情。切记不要将电动车停在底层楼道和楼梯间，发生火灾之后，楼道空间形成的烟囱效应，特 特别容易使火势迅速蔓延。而且不要私拉电线充电，私拉电线并未进行安全评估，一旦发生险情，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呢，在行车安全方面，苗山给您一些小贴士，夏季车内禁放的七大物品您一定记牢了：打火机、车载香水、老花镜、罐装喷雾、碳酸饮料、电池和充电宝，最后呢，劣质的 CD 碟片，这些呢都极易引发火灾，所以市民朋友以及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啦。总之一句话，夏日防火安全第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希望陪伴所有的市民朋友度过清凉一下。下面呢，我们稍事休息，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特别特别特别的领队，要带我们来一场特别特别特别的旅行。到底怎么特别法？那就锁定 FM87.6 我们出发吧。广告之后随苗山即刻出发。 让我们 get high。 Fly high.

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将在35度左右，高温炎热，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办略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病，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我是主持人苗山。从这个时段开始，我们又要即刻出发了，今天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又是哪位达人带队呢？下面有请自然摄影师郑阳，有请。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阳。 郑阳来了，基本上这趟旅行呢就是特别健康的 绿色环保 对吧。听郑阳分享他的旅行经历和其他人是特别不同的，别人通常会说一些打卡的目的地，还有一些特别著名的建筑物，而郑阳的旅行大多数把重心会放在观察身边的花花草草或者动物上面。所以这一次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就是博物之旅。在旅游的时候看到不认识的花啊草啊，我特别想问他们一句，您好，您哪位啊？真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自然博物旅行的魅力所在吧。 嗯， 因为一直从小到大都是喜欢自然， 嗯， 而且呢这些年是去国外的机会会更多，然后进行自然博物旅行的机会也会更多， 嗯， 所以看到了更多的野生动植物，让自己的其实也是让自己的眼界有更多的一个开启的空间， 嗯，对。所以今天我们即将开启的自然之旅的目的地那是， 我们就去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吧。 好， 嗯，东南亚的马来西亚。 哎，马来西亚，嗯，其实马来西亚在地理位置上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便利了哈。 对， 随着各种航线直达， 嗯， 然后也不用转机了， 对， 飞行大概6个小时左右， 对， 签证方面是比较简化的。 签证现在是您可以选择纸质签，但是也可以选择这种免签， 嗯， 免签的话，但是也要在网上提一个申请， 嗯， 然后但是3天左右就可以，通过了，很方便，很方便，而且价格也便宜，嗯， 如此便利的签证政策还等什么呢？我们现在就即刻出发，嗯，我们第一站是。 这一次呢其实我带大家还是走的路线偏向于自然， 嗯， 就是感觉会更加贴近自然，然后亲近自然。整个的过程呢我们都是在东马， 嗯， 也就是说因为马来西亚分为两部分， 嗯， 就是中南半岛的这个西马和这个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的这个东马， 嗯， 我们这次去的呢是以这个东马，就是加里曼丹岛东马的沙巴州首府这个亚庇市和这个它的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港口城市山打根，这两个地方为主的一次自然博物旅行。 哦，通常啊我们去马来西亚旅行可能想到的目的地就是像，槟城啊， 对 吧， 对， 吉隆坡呀这些城市、嗯、但这次我们就不走寻常路。 对，这次我们走的是东马、嗯、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地方都是西马，但是这两个地方回头咱单聊。 好、 也是可以单独有很多内容可以做的。 好， 东马这边其实我个人感觉给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它的自然属性会更强。 嗯， 因为加里曼丹岛这个区域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有名，它是世界上第三大雨林的所在地。 哦，热带雨林吗？ 对，第三大热带雨林的所在地。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在哪儿？在南美的亚马孙雨林、 嗯、 啊，这一大块。然后第二呢是这个在非洲的刚果河流域、 嗯、 这一个大区域也有非常大面积雨林。第三呢就是在整个加里曼丹岛，因为这个岛屿呢有三个国家构成，文莱、马来西亚和这个印度尼西亚。 嗯， 所以我们所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在雨林保护区域相对会比较完整的沙巴州的亚庇和山打根这个区域内，然后呢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散步旅行。然后呢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的这种旅行方式也是有所差异的。 嗯 嗯，因为现在也是就刚你刚才说的是现在因为开了直航，所以呢我们不用直接飞到吉隆坡再转机过来了、 嗯、 现在比较方便的是可以从北京直接飞到亚庇市。 哦， 嗯，然后呢 在这个机票搜索网站上看见过。 对，然后从亚庇你再坐30分钟左右的飞机就可以到山打根了、 嗯、 我们会把目的地主要放在山打根、 嗯、 因为亚庇相对是一个它的首府城市，相对是一个休闲的地方、 嗯、 我们先苦几天，然后回来以后再去亚庇自好好的享受、 嗯、 所以呢我们把主要的自然旅行的这次自然博物旅行的目的地放在山打根、 嗯、 山打根这个地方呢俗称又叫小香港，它也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东南亚华人聚居的地方。山打根市内以前呢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港口，里面的华人聚居也都是原来的这个客家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华人三代、 嗯、 华人第三代现在也都在这里面生活，而且呢当地其实华语的普及率还是蛮高的、 嗯、 所以去到山打根地区的话您不用特别担心这个 语言 的 问 题。 对、嗯、 而且在街上您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到华人开的餐馆、 嗯、 包括开的一些超市，这些都没有问题、 嗯、 但是呢整体因为山打根市非常小，而我们所去的地方又离山打根市区很远，所以呢我们就不多累赘的去介绍山打根市了，而把更多的重心放在我们要去的几个地点、 嗯、 第一站呢我们到达山打根市下飞机以后呢，之前我们约好的大巴车就把我们接走了。 好， 哎， 咱们这现在上车了 就开始嗨了。然后呢其实开不久，大概4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够到达它的第一个区域，就叫做西碧洛这个区域、 嗯、西碧洛， 西碧洛这个区域比较有名的，在世界上比较有名的是西碧洛人员救助中心。 人员救助中心，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它这里面救助了很多的红毛猩猩。当然了，红毛猩猩这个说法不是中文正式名，中文正式名叫猩猩加里曼丹种、 哦、啊， 因为我们在加里曼丹岛上面，所以在这边的猩猩都是加里曼丹种。 这是人家大名是吧？ 对，这是人家大名。然后呢这种猩猩为什么知名，因为它的基因相似度和人有多相似？ 96.4%。 啊，它就是我们就是它。 它其实也是跟我们人的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一种猩猩。这种猩猩的智商呢大概相当于人5到6岁的小朋友的智商、 哦、 智商也非常高。所以在这边收治的这个猩猩几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周边的雨林被破坏，就是因为当地也是栽植大量的油棕或者其他经济作物，造成当地这些猩猩的栖息地丧失、 嗯、 另外呢就是由于当地的一些贸易会把小猩猩卖到海外或卖到其他地方、 哦、 这些猩猩被救助下来了以后都会放到这个救助中心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受伤的猩猩，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小猩猩，还有在这里面也能够看到这个非常正值壮年的这种大型的雄性的红毛猩猩。 那这个救助中心对于这些猩猩是短时间的照顾，还就是之后会放回大自然，还是说它一直会生活？ 有一部分可以放归、 嗯、 有一部分如果放归不了的就只能生活在这儿了、 嗯、 而且他们在这片区域，西碧洛这片区域本来也是一片原始的热带雨林、 嗯、 所以保护的非常好。他们在这里面属于一个半野放的状态。何为半野放、 嗯、 就是说固定的时间会把这些猩猩召集过来进行就吃饭啊， 同时、嗯、 对，每天2次早晚， 但是呢，根据季节的不同，这些猩猩来的时间也会有所，这个就是来的数量也会有所不同。 嗯， 一般情况下在雨季，比如尤其是十一月到这个次年二月的时候，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可能看到的红毛猩就是猩猩会比较多。 嗯， 但如果你每年七八月正好赶上这个水果下市的时候，这水果都成熟了，那你可能见到猩猩的机会相对就会低一些，但是也有。 我可以理解为那时候它不用喂，人家自己就能找着食儿吃，是吧？ 这就可以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猩猩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 猩猩最喜欢的食物， 它最喜欢的是吃哪种水果？ 我想知道红毛猩猩爱吃的食物和一般的猩猩有差别吗？他们喜欢的？ 其实主要还是以水果和一些树叶为主， 哦， 但同时呢，也会吃少量的昆虫啊什么的来丰富一下自己的食物。 哦，所以我们算是给大家提示了哈。 对对对。 好，那在这节目的这个开始的不到十分钟，我们已经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您再说一下问题吧，我就不重复， 就是 话说错了。 我们在加里曼丹岛上，在这个山打根西绿洛人救护中心见到的这个猩猩，我们俗称红毛猩猩，它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 嗯，红毛猩猩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您知道吗？如果您知道的话，或者您猜得到的话，您可以试一试发送正确答案到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然后给我留言，也许您就可以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礼品一份。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等着您的答案哦。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我先猜猜吧。 你猜。 其实哎呀，这个猩猩我想跟猴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应该差不多吧，东南亚又是这个水果甜度比较高，不会是香蕉吧？正阳冲着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哎呀，我的思维也就到这儿了。正确答案是什么呢？红毛丹。 没那么简单，其实这个现在已经在国内非常流行了。我们 是个热带水果吗？ 当然是热带水果。然后它的，而且有特别，对，它有特别知名的几个这个品种培育出。 真的是榴莲？ 对啊，这个猩猩特别喜欢吃榴莲。 猩猩喜欢吃榴莲， 而且每年七八月的时候，在这个林子里面，在这个成熟的时候，尤其榴莲成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见到的这个野外的红毛猩猩确实不多。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马来西亚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盛产榴莲的产地， 嗯， 而且很多种这个知名的榴莲品种都是在马来西亚特有的。 对， 所以呢，红毛猩猩喜欢吃榴莲的原因是这个地方盛产榴莲，还是因为它本身就喜欢这水果？ 本身就喜欢这个水果，因为榴莲它首先含糖量非常高，能量非常高。所有的动物都会获取一些能量，在单位时间内获取能量最高的食物作为自己身体的补充。嗯嗯，所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它运动量大是吧？ 对，它运动量大，而且每年这个季节也是它最幸福的时候，那其他季节相对都会水果都会差一点。嗯， 所以说动物们喜欢的水果 对 能量比较高，对我们人，尤其女孩来说，也会容易长胖，是吧？ 对，其实和人是很近，猩猩也是人科的， 对， 只是它是猩猩属，和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近。2017年，因为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发现了，就是我们人的第四种近亲嘛， 嗯， 就是达巴努里猩猩， 嗯， 它就是也是属于在这个猩猩属下面的新发现的一个种， 嗯， 所以我们2017年真正的和人相关的，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近的一个近亲。然后其实达巴努里猩猩的发现也是真的在当时震惊了世界，尤其是我们这些特别喜欢动物的人， 嗯， 我们觉得我们一下又多了一些亲戚。但其实它的长相和这个苏门答腊猩猩，就是红毛猩猩另外关系比较近的一个种，长得会比较像，除了一些这个特征上的不同以外，我们很难在外貌上对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分辨。 嗯， 但是呢，这个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喜讯， 嗯， 就是在离我们非常近的这个印度尼西亚地区又多了一个我们人类的近亲。 嗯，好朋友。 对， 就大家庭又多了一员。 对， 那我想知道在这个救助中心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还是要碰运气嘛，就能 基本上都能看到，因为它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喂食的区域，然后在后面就是我们沿着它这个雨林的步道一直往里走，还有一个星星育幼院，也就相当于幼儿园。这个幼儿园里面 幼年星星 有工作人员在这里会给这些星星做一些这个人工的一些这个就属于行为训练啊，会进行很多的食物丰容啊，或进行很多的他们的训练，所以在这边基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星星的。 哦，所以这个救助中心其实也像是抢救性的一个保育中心一样。 对，其实就是一个保育中心，而且关键是我们自己在野外见到这种星星的几率很低，而且基本见到了也都是一只半只，而且不会在离你特别近的地方，因为我去过这边已经七八次了，所但是呢真的没有特别近的见到过，在野外见到过星星，而只是远远的可能三四百米的树上面，然后向导告诉我那儿有一只星星，你仔细去看它在林子后面。 因为星星啊移动速度太快了，而且又很聪明。 对，这个星星很聪明，就是它每天晚上都会给自己重新搭一个窝，换一个住所， 每天 因为它必须要保证它自己的生命安全。 哦， 而且呢它会把这些住所搭在河边比较高的地方。为什么要搭在河边呢？因为这个时候它晚上自己防御的空这个范围会缩小到180度，不会在林子中间，可能四面八方都会有敌人来进攻它。它在河边的时候背靠河流，所以呢它面向的雨林晚上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这个机会，而且就是安全性也会提高很多。 哦，原来这个猩猩也是没什么安全感的是吧？ 对，他们也是会随着这个季节，然后在这个河流周边的区域有一定的这个行走和这个不能算迁徙，也就是有一定移动的空间。然后呢我们在野外基本见到的猩猩基本都是单只的，很难见到几只在一起的这种情况，除了在繁殖期。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个山打根区，一定珍惜每一次在野外能够见到它机会，这个就真的是相当于非常非常 lucky 的一个状态， 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另外的很多猴子那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多了，所以呢从这个西贝勒人员救护中心出来，我们可以在当地选择非常好的酒店入住。另外呢就是在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是在西贝勒的雨林探索中心。这个雨林探索中心它跟这个西贝勒其实是一片雨林，但是呢由于它这里面基本保持了雨林的原貌，没有进行特别大的改变，而且在这一片雨林探索中心里面有整个马来西亚最大的而且是最高距离最长的一片空中观鸟的铁塔。这个铁塔的长度我记得是大概能够到2公里多，然后呢距离非常长，我们在上面行走的时候，尤其你清晨到上面行走，可以看到非常多在清晨活动的鸟类，而且在这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犀鸟啊，包括棘头鸠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鸦鹃啊，包括各种各样其他小的太阳鸟在这里面都有分布。所以这里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观鸟者的天堂。除了这个之外呢，这里面也有特别多稀有的植物，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在这个公园里面进行整天的活动。 雨林中心是吗？ 雨林探索中心。 雨林探索中心 其实它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公园， 嗯， 然后里面在门口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嗯， 在这个博物馆周边区域还有特别大的一个东南亚的这个植物园，它不算特别大，就是特有的兰花园啊，包括这个区域特有的一些植物全在这个区域是有所栽植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雨林探索中心吸引我的点还有它有这公园里有特别大面积的一个湖，待在湖边吹吹凉风特别浪漫，另外还有特别大的一片吊桥。 吊桥啊 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哎，我想知道观鸟这件事情特别的困难，对我们这种外行来说，首先这个鸟的移动速度跟猩猩比就更快了。 对的，但是观鸟其实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历史的。英国观鸟学会在世界上有几千万的会员，人数非常多。它就是而且观鸟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观赏野生动物的所有的活动里面是发展最好的一项。因为世界上现在有10000多种鸟类，这些鸟类的话我们世界上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把它看全。但是呢我们哪怕我们中国来讲都有这个1400多到1500种鸟类，马来西亚也有600多种，所以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忠忠实实的观鸟者，这是一辈子非常好的一个爱好。而且我们身边就在我的朋友里面观鸟过千的人已经是不下10位了。 哎，这个过迁就是你记录下来的， 对， 看到的鸟类。 观鸟者自己都会有一个物种库，他们或者是名字库，或者是就是做观鸟记录的，或者就是这个图库，自己会对自己拍下来的鸟种进行一个分类和学习。 郑大师，你的图库大概累积了？ 加鸡鸭鹅应该过个100种了吧？ 这么棒！ 开玩笑，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看的东西太杂了，我没有做特别 集中的一个 整理，但是我特别希望我能够有时间做这个事儿。 而且对于我们外行来说，有的时候跟这些比较专业的观鸟达人一起啊，在观鸟的时候，你听很多达人说，哎，这来了一个什么什么鸟，我们抬头 听不懂， 对，不但听不懂，而且我现拿望远镜，我在调教，我根本找不着， 听不懂，看不到，不知道怎么玩，这个是一个初级观鸟者最尴尬的。所以初级观鸟者一般很难和这个观鸟达人在一起，因为说白了，人家说的都是黑话，听不懂， 都是道上的话。 包括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请的鸟导，他每次念的这个名字都是英文鸟名，但是我们手里呢确实是英文图鉴，但是比较尴尬的是，我们要把这些他见到的英文的鸟给完全翻译成中文正式名再讲给我们的朋友听，这就尴尬了。 而且很多名字啊不是直接译的，我们中国还会给他起个中国名，对吧？ 对，中文正式名都是这个正光美院是他的这个世界鸟类的这个命名图谱里面唯一的一个中文正式名，他的这个英文名和我们在当地买的这个图库里面显示的英文名绝对是俩名字，所以就特别尴尬。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只鸟以后，哦，是这个然后呢最后呢真正是回来以后静下心来对照图片，再对照正光美院士的那本图鉴，我们慢慢的再去进行翻译。这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的过程，但是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沉醉于其中，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前两天我有个同事啊，跟着几个观鸟达人去出差，然后是去了云南，然后在云南啊看了一些有意思的鸟，还有一些动物和植物的时候，他听到旁边的达人提到，哎，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鸟种叫白腹锦鸡，他就特别的开心， 开心呢。 但是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突然有一天在他住的酒店的门口出现一只小鸟，他觉得哎，这个就很像，他拍下来给他的鸟导，就是看我看到了白腹锦鸡。然后你知道鸟导回了句什么吗？你看它的大小，它像是一只鸡吗？ 因为在我们观鸟圈里是一鸡顶十鸟，然后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拍到一只这个雉鸡类的鸟类，那你相当棒了。而且 白腹锦鸡是算鸡类的哈， 对对，它是一种雉鸡，其实确实是不常见，确实不常见。而且我们在野外观鸟的时候，能够见到各种各样雉鸡的机会也不多。但是，除非你去斯里兰卡或者印度，那里面遍地都是孔雀，世界上最大的鸡就在那儿。 所以说，尽管就是观鸟这件事情，或者是观察动物、植物、自然观察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对我们外行来说。但是，当我们到一个动物和植物物种都比较丰富的国家旅游的时候，你看到的机会也会比较多， 会比较多。而且呢，作为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想尝试自然博物旅行的人，我建议你首先要对自然博物旅行有一个基础认知。比如我们在这次我害怕什么，这是关键啊，我害怕什么，我做没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鞋子衣服裤子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还有我喜欢什么样的生物类群，我喜欢昆虫，喜欢植物，喜欢鸟，喜欢哺乳动物，还是喜欢海洋生物，每一种你会有一个自己的认知，然后根据这个你再去找相关的人聊天，你再去找相关的专业图鉴去看一些东西。因为在每一个国家你能够买到的书的类型有很多种，一种是专业的图鉴，这个我们会买，另外一种是概略性质的导览，比如这个国家公园它会出一本概略的某某某国家公园生物公园简介，或者生物的调查这么一个分析，里面什么都有。那我们有可能第一次去的话先买这么一本。 但是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自然观察感兴趣，第一课可以从听我们节目开始。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入门级的。咱们现在就稍事休息一下，在这个上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自然摄影师郑阳同学带我们去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分别叫什么？如果您能答对一个，就算您答对了，好吧？所以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向大家公布答案。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我们出发吧。第三时段稍事休息，接着和您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35度到23度；八达岭长城晴，31度到18度。延庆龙庆峡晴，32度到18度；平谷金海湖晴，34度到21度；怀柔红螺寺晴，33度到2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32度到18度；密云云蒙山晴，32度到18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34度到22度；门头沟灵山晴，28度到1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30段，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自然摄影师郑阳同学，带我们来开展一场自然之旅。有请郑阳。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阳。 刚才咱们都逛了哪儿啊？正好公布一下答案哈。 刚才我们逛的是沙巴州的一个知名城市啊，山打根区域周边的西毕勒人员救护中心。啊，我刚才问的问题是，在西毕勒人员救护中心会看到一种这个猩猩，我们也叫红毛猩猩，俗称啊红毛猩猩。它最喜欢吃的一种水果是什么？ 我们其实刚才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了，最喜欢的是榴莲哈。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地方，一个刚才郑阳已经提到了哈，是人员的保护中心。 对，人员救护中心。 对，人员救护中心。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去到的，也是在西毕勒周边的雨林探索中心。 雨林探索中心。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了白天的活动。 对。 我们可以观鸟。除了在这个观鸟塔上，巨大的观鸟塔上观鸟之外，我们还可以下到它的底层，在林子里面去行走。 有没有危险啊？ 没危险，这里没有大象。 啊， 然后 有没有鳄鱼啊？雨林里 也没有。 哦，那就好。 鳄鱼只在河里待着，我们待会儿讲下一个地儿会有。 哦， 因为雨林探索中心，因为它去的人很多，基本是一个开放式的这种公园。但是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兽类的，比如说云豹啊、果子狸啊，包括其他灵猫啊，在这边也都会有，是一种小型的猛禽。 哦， 但是夜间才能见到。 他们都是晚上才出来。 东南亚这边分布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但是见到极为不易。我只是说它有，但是您见不到。 尤其人一多，它就会害怕，它也不出来了。 对，所以呢，我现在要说一下在雨林探索中心晚上的活动。在雨林探索中心呢，晚上它有一些夜探的活动，你可以聘请当这个园区的一些向导带着你， 日落时分带你走进公园，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准备好， 自己一定不能自己去啊！ 啊，绝对不能自己去，太危险了。就是这里面，因为夜间出来的东西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啊！ 夜间的雨林里面是危机四伏的，真是危机四伏。 嗯， 所以我们去了必须都要请当地的向导，然后呢，自己的装备一定都要备好，备什么样的装备？ 好，您给我们罗列一下，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第一，速干衣裤，这是必须的。 速干衣， 长袖， 长袖， 长袖。另外呢，如果就是您比较这个讲究的话啊，我建议您是带一件这个皮肤衣，戴帽子的，穿在这个里头的速干衣外面，为的是什么？因为在雨林里会有蚂蟥，蚂蟥可能不仅仅会咬你的脚腕吧，还会从树上掉下来咬你的脖子，咬你的全身，各地都有可能。 蚂蟥就是我们俗称的吸血虫，对吧？ 啊，对，它会吸血，是一种这个环节动物。然后呢会感热，如果人类从它周边走过的话，它会第一时间攀附到人的身上， 嗯， 然后去找你的这个，去蠕动到你的肉上面， 嗯， 嘬一口然后它在吸你血的时候，同时还会给你注射两种物质，一种是抗凝血剂，一种是这个麻醉剂，所以它在咬你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疼，只会觉得周边微微的凉，当它自己吸饱了以后自己就下去了。 它确定会下去吗？ 它会下去，对人的危害目前来讲啊，有一定的危害。首先我们人的误区就经常会觉得它会钻进去，但其实不会，人家真的懒得钻，它只是想吸你口血。另外呢，我拿视频拍过它吸我血的全过程啊，整个的那个时间其实挺短的，大概四五分钟就一个小雪球就下去了。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蚂蟥个体越大，它咬完你，你的伤口愈合的时间越长，因为它给你注射的抗凝血的这个成分就会越多。 哦， 但是我们自己不要轻易尝试这个，因为有百害而无一益啊。 嗯嗯， 除非您血脂高，它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放放血。然后呢，但是就是在东南亚的好多的这个蚂蟥，尤其旱蚂蟥的身体里其实是带有一些线虫的，这种线虫有可能它的卵会寄生到你的身上， 伤口上， 然后你的有可能你的这个区域就会爆发一些线虫病，这个只能是通过一些激光疗法把局部的肌肉搞掉，然后才可以治愈。 所以 这个是比较尴尬的， 伤口是容易感染的， 不是感染 哦，细菌 只是就是有一些寄生虫病 哦， 这个寄生虫会比较麻烦，而且就是这个血液凝结的时间，因为它其实给你注射抗凝血就是阻止你的血小板在周边凝结啊，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就一直感觉伤口不停在流血，你堵住了也没有用啊，这个是雨林里比较大的一个麻烦，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适应了就好。 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没有见过蚂蟥，它吸过血之后它是体量就会变大了是吧， 变成一个球然后就滚下去了，因为这些血可能够它吸收一到两个礼拜的啊，只要是它在不停的吸收的状态中，只要是保持湿度，然后它就会长，让自己的身体成长到很大，然后再有下一次吸血的机会。 哦，所以说在雨林里，我们觉得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其实最好都是一个专业的装备。 对对对。 其实刚才正阳提到的这些，就是避免在雨林里行走的时候让皮肤接触到 长衣 空气里面哈。 对，长衣长袖。完了，如果您要是，可以买到蚂蟥袜，那最好。蚂蟥袜是一种非常高的袜子，然后带束腿儿。所以即使它趴到你的鞋里，它不会钻到你的这个袜子里面。 嗯， 因为蚂蟥袜是密织的，正常情况下我的棉袜都可以被蚂蟥钻透。 上次我个同事说他去雨林的时候买了一个就像渔民一样的背带裤， 嗯， 你知道那种， 那个是很好 登上去的，然后上面有一个皮肤的风衣， 那个， 风上是有一点儿，但是他就觉得整个就没有机会暴露在外面，而且都是一体连衣的嘛。 这个当地人会比较适应，我们去当地人就穿拖鞋进去，就是很正常。 哦， 去哪儿都是一大拖鞋。 人家是当地人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属于，如果大家没被咬过，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是一种体验。 安全第一，还是应该装备上面， 对，要小心一点。我主要是担心的就是那种线虫，其他倒没有什么问题。 对对。 另外呢，在雨林里还有很多吸血的昆虫， 嗯， 比如像蚋啊，我们说的小蚁啊， 嗯， 包括其他的像一些蛱蜢类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这种小虫子都会吸血，所以我们在雨林里为什么要把自己包得像一个粽子一样，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嗯， 做好了这些防范以后，您请一个向导，黄昏时刻出发，直走雨林下层。 嗯， 但是呢他也会安排一些在雨林上层这个观鸟塔上面的状态，去看什么，去看在当地生活的很多会滑翔的哺乳动物。在那里面， 会滑翔的哺乳动物， 对，在那里面有斑无猴，是一种非常大的，会从一棵树上滑翔到另外一棵 一个树上的一种这个哺乳动物，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鼯鼠，它们都在固定的树上面生活。 哦， 每天 鼯鼠我见过照片，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然后自己也是会滑翔，因为它们虽然都是哺乳动物，但我只能说它们并不会飞，只是会滑翔。 那个像专业的郑老师，您能告诉我滑翔和飞有什么区别？ 滑翔就是说飞行，那肯定就是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一个飞行状态。世界上只有一种哺乳动物会飞翔，一类哺乳动物会飞翔， 就是鸟。 鸟不是哺乳动物。 我的 这个可以做一个问题啊， 我的知识 就是世界上唯一会飞行的一类哺乳动物是什么？ 世界上唯一的一类会飞行的哺乳动物是什么？听众朋友， 下一个段回答。 好，我相信听众朋友一般都应该比我知识储备要丰富得多。您知道答案吗？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的正确答案。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利用了这一会儿，使劲想了想，我也不太敢猜，我怕漏怯。 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说，因为在傍晚的时候也能见到。 嗯， 甚至在北京也有很多。 那您郑老师一会儿你记得要公布答案啊。 那、你记得提醒我。 好。 然后呢，在雨林下层，其实我们主要是要找几种另外的几种哺乳动物，比如说 蜂猴， 比如说眼镜猴，因为都是在夜间出现的一种特别特别可爱的小型哺乳动物。 哎，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晚上的向导会专门有一个夜观的这个大灯，还是怎么着，会是方便我 们 看吗？ 他们会有大灯的。 那个灯是手持的那种，还是在帽子上的那种？ 他们一般是手持的，因为手持，而且那个亮度要足够，才能够让你确定看到这些哺乳动物。 因为那个小鼯鼠啊，我看照片上是很小的，也就是手掌都那么大吧。 对，这些鼯鼠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它距离非常远啊，不在马来西亚的鼯鼠，尤其在这个雨林探索中心很大，这个鼯鼠大概它的翼展起来能够有70到80公分 啊，那么大， 非常大的一种鼯鼠啊，包括那边的这个斑鼯猴的个体也能够，就是翼展全打开了也能够到50到60公分以上，非常大。 那晚上看它们的时候有没有危险啊？ 没有危险，因为我们离他们非常远。 哦， 我们是在这个栈道上面，而他们呢其实是在这个树上面，从一棵树上滑行到另外一棵树上。 嗯， 所以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安全问题，而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会方法怎么样看到他们。有很多朋友都是说，哦，我看了半天我怎么看不到啊？这主要的问题呢是你有没有做到真正的认真的去观察，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夜间能够见到眼镜猴或者是说这个蜂猴为这个特别特别高兴的事情。除了这两类之外呢，在夜里我们还能够见到很多在休息的 kingfisher 翠鸟。而且呢，在雨林探索中心里面专门有一个翠鸟步道，这里面我们最少，如果你运气好，最少能够看到三种翠鸟，蓝耳翡翠，然后三指翠鸟，包括这个赤翡翠，这三种前两种都比较难见，第三种赤翡翠相对见到它的几率会比较低，我在这个区域相对也只是见过一次。夜间的探索呢，在雨林探索中心里面，我们可能主要要克服自己的还是这个心理的障碍， 对， 怕黑，还有 害怕， 对，怕别人从后面拍你的肩膀， 对 啊，但是后面没有人。 一般就是自己没有安全感嘛。 而且你在做夜探的时候，你之前看过的所有的恐怖片的场景都会浮现出来，因为周边的声音会特别多，夜间的雨林比白天还要喧闹，有各种各样这个蛙类的鸣叫，昆虫的那个摩擦翅膀的声音，还有哺乳动物夜行哺乳动物的叫声，非常的烦乱。 晚上更热闹对吗？ 非常热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夜间的雨林的一个误解，长期我们会觉得雨林里非常安静。 对 ，no， 我们想到夜间的雨林是静悄悄的。 物种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的地区，它夜间的生物的种类 越 多，甚至是我们在这个雨林里行走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脚下，因为有很多的蛇类也是夜间出来。 哦，这个我真的很害怕这个。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夜里有很多的大型的蜈蚣，因为我们在婆罗洲那边，就是在这个雨林探索中心看到的这个蜈蚣基本都有20厘米以上。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大型的捕鸟蛛，那边的蜘蛛的个体基本也都在十厘米以上地形。除此之外呢，还有雨林蝎，然后还有很多大型的马鹿。 哎，这个地方真的适合姑娘去吗？ 跟我们去过已经有很多姑娘了，尖叫声此起彼伏，但是每一次出来他们都觉得是一次人生新的开始。 对，就是怎么说，刷新了自己的探险的历史。 你去过以后你会对很多事情不会再在意，你之前所害怕的事情你可以去面对， 克服了很多自己的弱点哈。 这个弱点会让你挑战一些新的东西，会让你挑战新的自我。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刚才提到这个开玩笑的这个部分啊，很多姑娘可能会尖叫声啊此起彼伏，但是这种尖叫在夜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避免的？ 对，一定要避免，因为我们在做夜探的时候会给大家做引导，这个引导是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观察位是正确的，你的手电使用是正确的，没事儿别带头灯，因为你在夜探的时候有很多的昆虫是趋光的，它会往你脸上撞，所以如果你把那个头灯带脑袋上，那无异于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一般我们都是手里拿着手电，而且离脸要有一定距离，另外呢就是会教你整个寻找的方式，给你分配任务，告诉你在这个区域你要找到什么，应该找到什么，然后还有注意团队合作和配合，有人看前，有人看左，有人看后，有人拿着蛇钩去打草惊蛇，然后有的人收队。 哇，这是一个协同作战的过程。 对，这个其实在雨林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间就一定要做好相互的保护和观察的工作。正常情况下其实在夜里我们所见到的危险都不是危险，真正的危险来自于未知，来自于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度的这种恐惧，这个东西可能会让你的行为产生很多不应该有的一个状态。这个也都是我们在夜探之前在说明会上都是要反复去强调说明，如果您真的去害怕，非常非常害怕，包括幽闭恐惧的话，您不要来参加这类活动。因为它会刷新你的世界观，它会让你有对夜里的雨林世界，对生物有一个新的认识，因为这些生物你基本都没见过，不是白天见得到见不到，而是你基本都没有见过，所以它的行进方式，它那么膈应，所谓膈应的一个状态，都会让你的脸部表情发生非常， 我现在 非常多的一个变化。 我现在听着说，我现在觉得我的面部表情就已经在发生变化了。 但是其实你实际去做了一次这种活动以后，你会对他们的都会有改变，因为我们会讲解，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马鹿千足虫，为什么它有那么多条腿儿？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种背足纲节肢动物，它的腿儿多，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它每一个体节上都有两对足，然后它的身体要进行波浪式的运动，把自己的身体往前走。而且在北京也有一种这个马鹿，我们在香山就能见到福尔摩沙山穹，但是在婆罗洲的这种马鹿，比在香山的个体要大3到4倍。我见过最大的个体马鹿，从我的胳膊肘到我的这个手指尖 啊，这么长， 大概有40厘米左右。然后当它，我们会把其他的马鹿在欺负它的时候，会把它盘成一个团儿，但是会发现那种大型的马鹿，你盘不成一个团儿，它只能盘成一坨，呵呵，非常可爱。 它走路的时候，它是就拱着走吗？ 它是所有的足呈波浪式的运动，由后向前产生一个推动力。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尤其你把它放在身上的时候，它的每一只脚都粘在你的身上了。哎呀，太美妙了！ 哇，郑老师，你的表情， 我他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让整个的雨林探索变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什么？未知，因为未知而美丽，因为未知我们才愿意去探索，因为未知我们才能够把真正的集中力 放在 你观察的这个事情上面。你才愿意去深度的去表达你内心的恐惧，你内心对知识的渴求，你内心对这些东西的一个猎奇的心态。其实我们做的是猎奇，我们希望让大家对自然感兴趣，喜欢上自然，然后你才能够提到去保护自然。所以这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 我们先得去知道它，了解它，才有可能在下一步上升到保护它，保护身边的环境哈。 对，所以谈保护我们必须都先谈认知，如果你不了解它，那你就无从谈到去保护。 在这个雨林保护中心，有没有人会一到晚上就参加夜探，连续去几个晚上的？ 我们就是这种人啊，因为这个就是自然博物旅行比较有意思的地儿。 同一个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去，你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嗯， 走的线路不一样，你看到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它不会像我们去一个景区啊，比如我去哪儿，我看完一下，哦，风光就这样没了。但是自然博物旅行不会，你来到这儿了以后，两次、三次、十次、两百次，你看到的东西依旧不一样。 嗯，因为这些动物啊、植物，主要是动物吧，动物都是移动的嘛。 对， 而且要看运气，有的时候。 对，因为而且这些生物它的后面的故事太多了，你能够学习真的是一辈子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并不简单，而且需要你特别强的韧性、耐性，然后还有你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对这种爱好进行这个深入的钻研。 嗯， 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我们自己做很多活动的时候回来，我们的分享群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群，半年以上大家还在聊天，不会像其他的旅游群，我们可能回来以后一礼拜就不说话了，买东西没了，没有，不可能。我们这边除了我们自己带去之外，他自己可能后续还会自己去，这个就达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了。因为 而且就光是这一趟旅行，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比如跟郑老师这次像跟着我们一块儿就逛这个雨林之后，你可能当时看见了一些动物啊植物啊你可能不认识，回来你可能会查资料，对不 对， 对，或者我留下一些图片，我可能当时还不认知，但是我会慢慢了解它，之后有新的发现，所以这是可能一趟旅行给我们带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涟漪的影响。 对，这是一个沉淀，然后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分享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您跟我走一次，您在朋友圈里发的东西，那点赞数绝对是杠杠的。 哎呀，真是，我突然觉得以前上哪儿旅游啊，拍点名胜古迹啊，怎么都变得那么不洋气了呢？ 因为我们自己，我们本性里面都有对自然的一颗喜爱，只是我们喜爱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大型哺乳动物， 嗯， 但是有很多的人都喜欢像贝爷一样去旅行， 嗯， 但真正你能够实现像贝爷吗？太难了，因为贝爷走的都不是人路。 对，他这荒野求生嘛，全都是。 对，我们曾经走过贝爷，走过一段，他在那个海南霸王岭走过的一段路，我们都快疯了，太可怕了。就是这种路线，就不是普通人可以行进的线路。 当然，太专业了。 但同时呢，我们也能够知道在野外生存的不易，在野外遇到这些特殊情况的时候、紧急情况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这个自救的措施，或者你有一些在野外的常识，你能够避免很多的麻烦。 嗯，我们这一趟旅行，如果呢把重心就放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像雨林保护中心呐、啊，还有人员的救助中心啊，就这些，我觉得逗留几天比较合适呢。 这个地方我觉得逗留三天左右就够了。 嗯、 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从西皮洛这边开车。开两个半小时左右，我们要去到它的内陆。内陆是一条非常大的河，京纳巴丹暗河。 嗯， 在暗河的沿岸周边都有很多的项目，是坐着船去，每天两次去看周边的哺乳动物，有4到5种猴子，还有几十种鸟等着你去看。 嗯， 包括在这边有你特喜欢的鳄鱼， 我特别喜欢。 这边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淡水和咸水共都可以生活的一种鳄鱼湾鳄， 嗯， 它的成体现在最大的能够长到6米多， 哇！ 嗯，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夜里可以夜探雨林，在雨林里走滋泥，啊、嗯，就是完全都是泥的这种路。然后呢，我们要在酒店里去穿上它的这个雨鞋。经常我们在这林子里走的时候，这个泥坑其实是小沼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多深，一脚下去你可能一拔你的脚就出来了，鞋就流里头了、 啊、 这种事情经常出现。但是为了能够在夜里能够在雨林里就找那些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在里面见到过燕京猴、封猴，包括也见到过水鹿，见到各种各样睡觉的鸟类，还有各种这个正在蜕皮的这些这个昆虫，然后还有正在蜕皮的蝉，还有正在交配的一些竹节虫啊、蜘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呦，非常非常的让人震撼。 大家可能看不到郑老师说这些的时候、嗯、那个满脸那个兴奋的样子。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生活，这个就是真正投入情感、嗯、愿意去长时间包括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做事情就是做一辈子，嗯，从小的爱好一直喜欢到老， 嗯， 很简单。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以前听说过，甚至有一些朋友没听说过。经过我们这一次的聊天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个自然探险、旅行观察都会有一个新的了解吧，算是。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感受一下， 嗯， 对吧？ 其实自然离你很近。 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以前曾经看到过有意思的 的动物或植物拍摄的照片的话，您可以发送到苗小山的订阅号，到时候有机会让郑老师专业给我点评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动物和植物。我们现在揭晓一下答案吧。刚才我们提到了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可以会飞行的哺乳动物，它是 一类啊，这一类哺乳动物就是蝙蝠。 哦，蝙蝠。 对，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会飞的一类哺乳动物。世界上最大的蝙蝠是印度虎蝠，世界上第二大的蝙蝠是马来虎蝠，所以我们去马来西亚还有幸能够看到世界上第二大的蝙蝠。 今天的节目真是长知识。其实我以前是去过马来西亚旅游的， 对， 但是跟郑老师聊天这段时间，我都不好意思提我曾经去过马来西亚这件事儿。非常感谢郑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他的自然之旅，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个半小时的陪伴。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